欢迎大家来到 MIHK 十周年的纪念特辑啊，涉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啊，咁快咧有两个星期啦。咁啊，依个星期咧，大家都知道啦，老我就想闭关啊，休息一下，唔好咁操劳。咁啊，但系啦，始终依一个嘅节目系付费节目嚟嘅，咁我又唔想走数，咁啊又想放假，咁点样咧？咁样咁啊，今集就做长少少吓，做一节吓，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满足大家嘅依一个嘅欲望啊，追开嘅依一个嘅节目嘅老友记咧，咁啊，今个星期咧就唔会落空系嘛，又要等多一个礼拜啊，咁样嘅情况。咁啊，今集仲有啲咩嘢去分享呢？咁样咁啊，今日录影嘅时期咧就系适逢啊，我哋加拿大嘅依一个嘅 Thanksgiving 感恩节。咁其实老老实实啦，即系一个台去到第11年，行咗咁耐，系嘛，好多嘅节目都几百集、几百集咁样。咁啊，亦都仍然仲有好多嘅一啲嘅手足啊，节目嘅主持人啊，仍然 stay intact， 大家走同一个嘅依一个嘅道路吓，同一个嘅方向，秉承住同一个嘅理念，仍然有咁大棚人吓，一齐咧就喺依一个嘅船上面咧陪阿老鄂啊，一齐啊重闯依一个嘅未知。咁仍然有咁多嘅广大嘅网友嘅支持者咧，就系个礼拜啊，每一日啊，等睇我哋嘅节目啊，即系听我哋嘅倾偈啊、分享啊、一啲嘅分析啊、资讯啊、娱乐啊，咁样隔住个依一个嘅 internet 啦，大家做好朋友吓，大家就系结依一个嘅网上嘅依一个嘅友谊啊，咁啊能够啊越嚟越大棚人咁样去行，咁我焉能不感恩？焉能不吓？即系多谢上面嘅老细一直嘅依一个嘅眷顾同埋依一个嘅支持。咁啊，总之能力所在嘅啊，依一个嘅时间啊，仍然系容许嘅啊，体力仍然系支持到嘅啊，局势上面啊，仍然系可以咧，就令到我哋咧可以继续去再勇敢地发声，系嘛？好似我今日着依件衫咁样，系嘛？即系相信喺依一个嘅啊真相，系嘛？永远都系要将真相揭露俾大家，同埋永远都系向呢啲嘅 unfair 啊极权咧，就系不公义咧，就说不。咁希望我哋依一个嘅秉承依一个嘅立场，咁然后将香港嘅依一个嘅文化历史啊，香港人嘅呢啲嘅声音啊，藉住 MIHK TV 吓，继续发送俾大家，同大家一齐咧就去做依一个嘅分享嘅。咁好啦，咁啊今集有啲咩嘅同大家去倾下咧？咁样，咁我谂我今集咧就会同大家咧就系讲嘅一啲咧，关于经营之道啊。同埋管理嘅一啲嘅心得，咁啊，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尴尬位、一啲嘅难堪位、一啲嘅 critical moment， 即係如果閣下係同我逆地而處嘅依一个时候，你哋嘅做法又会点呢？咁样，咁啊，如果你溫一个嘅网台啦，咁其实老老实实咁有好多嘅朋友、好多嘅一啲唔同嘅主持人啊、同事啊、叻人啊一起去参与。咁大家一齊去行嘅時候咧，咁永遠就好多呢啲嘅聲音嘅。咁尤其是經營一個嘅 SME 嘅一個嘅企業咧，我諗好多嘅朋友咧都會面對一個嘅問題啦。順德歌程咧就會失數二。但係到最後咧，你滿足呢一個人嘅朋友，因為佢哋驚佢哋嘅唔開心，又或者即係你行一件嘅事，做一個嘅 decision 嘅時候，可能會有一啲嘅同事啊、同行者又對你有啲嘅怨言，到最後啊，或者係你堅持你行嘅道路係啱嘅，但有啲嘅朋友就唔相信呀，即係睇唔到你指引嘅呢一個嘅方向啊，同你發生呢一個嘅意見上面嘅呢啲嘅拗撬。咁我諗呢，深刻某程度上呢，好多朋友有時都會做一啲嘅妥協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就會一意孤行啊，死後一邊頸死撚一邊扯啊，即係唔會聽人哋講啊，堅持向你呢一個嘅方向去邁進嘅。咁可以話俾大家聽呢，其實創業是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孤独的行为来的。你想想，你同一隻船或者同一架的车就挂了勾，其他同你同行的人呢就永远呢就有一个的 courtesy， 可以随时上车随时落车。但是你作为一间公司的企业经营者，又或者一间公司的决策人，所有嘅苦楚係嘛，即係永遠都係你自己一個人去承受。做到咁上下，你唔可以話喂邊個，你幫我頂住唐太先，你去休息一陣間係嘛？即係所有嘅責任咧就係交咗俾佢，咁係唔可能嘅。咁但係喺依架車上邊咧，譬如有啲咩嘅成果咧，你要同其他人去分享咧， 你自己亦都唔可以啊，全部立晒所有嘅功劳啊、荣耀啊，甚至无一间公司里边得翻翻嚟嘅所有嘅呢啲嘅 benefit 啊、利益啊各方面嘅嘢，你试下吓，净系你自己享受晒所有嘅嘢，攞公司嘅钱，自己去运用晒，满足自己一啲嘅私欲，你唔出粮俾同事，你睇下你死唔死啊？真系兵变都似系嘛？咁所以每一次嘅时候，你一定要將所有收返返嚟嘅 income， 啊你又要第一諗晒預咗錢要出糧先，咁跟住又要交租，咁仲有 supplier， 咁你諗下喎 ,supplier 都好陰功㗎喎 ,supplier 就係等你去找數，佢收咗你條數佢至可以出到糧，係咪，然後就係、是佢又要去交租，佢又要屋企裏一抽二攆嘅人呢就係、是、食飯，係咪咁多把口又要等佢去喂咁樣。咁如果你唔找數，準時找數俾佢，咁你就即係做咗一啲好大嘅一啲嘅業障。我就係見到好多嘅建築工人啊，或者建築嘅二判三判啊，哇！成日都等唔到大判二判嘅出糧啊，找數俾佢哋啊咁樣。咁啊，永遠就係、是、一就個藉口就係、是，哎呀，個客未找俾我啊，邊個嚇嗰個樓盤啊，即係又未發錢俾我啊，咁我話找唔到俾你啊，咁樣搞到咧，甚至乎有啲嘅大判二判啊，哇！真係分分鐘要請願啊，去公司去取錢啊。拆招牌，有啲甚至无以死明志啊，咁样。咁所以我个人认为咧，温一盘生意咧，唔好话啲咩功高扬名立万啊，又点样威尽寰宇啊，又做世界第一啊，业内呢一个嘅 number one 啊。你正正经经你一盘生意，你每一个月有钱出粮俾同事，唔好拖人哋一个崩，唔好迟一日日找数俾人。你啲 supplier 数期内，总之就系准时找数结账。咁啊，交到租俾業主，哇！咁就為之即係已經係功德無量啦。尤其是喺香港裏面係咁經營咁艱難，係嘛？即係少個賓都唔掂嘅一個時間。咁啊，所以如果做一個嘅經營者，我個人認為唔好講到嚇，即係咁偉大，話要賺咩錢啊？市場佔利率，你淨係做到嚇咁多年，你溫一盤生意，唔好拖你班伙計一日糧，唔好遲個砸啲數，唔找數俾你啲 supply 嚇，即係唔好走你業主嘅租，係嘛？做到曬呢啲嘅嘢咧，咁你都真係非常之係一個好了不起嘅一個嘅老細啦。咁啊，我當然希望朝住呢一個嘅方向去啦。咁啊，慶幸一直以嚟都未有托過啲 supply 啊水龍，亦都啊冇啊走過任何同事嘅，係要去到勞工法庭要追啊呢一個嘅欠薪啊 whatever 嘅嘢。咁啊，真係未做過呢一個嘅情況。咁但係即係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做一個嘅經營者點解為之就好孤獨呢？因為咧，我可以同大家講啊，即係做一個嘅經營者咧，其實要對自己非常之殘忍嘅。你可以去想象啦，攞到翻嚟嘅果實嘅時候，第一時間你就係真係要同啲手足啊、同事啊分享曬先，滿足曬佢哋嘅呢一個嘅要求，清曬所有嘅嘢，你係最後一個食碗啖飽飯嘅。你係喺一個 party 裏面啊，請曬大家食飯嘅時候，你係埋單嗰、那個。咁但係你亦都唔會係搶食嗰、那個，你一定要令到大家都開心，個軍心要穩定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好笨柒喎，係嘛？即係整檔嘢出嚟，如果自己賺唔到錢，但係要大家嚇，即係有成果分享到先。咁你就睇下你係一個好撚刻薄嘅人啦，跟緊住咧，你每一日咧，即係你唔怕人哋屌柒你啦，又或者每日冇人詛咒你生個仔出嚟冇屎忽啦，係嘛？即係個個走咗出嚟離開你公司嘅員工都屌你老尾啦。咁我諗，如果你唔介意咁樣去做啊，刻薄啊，唔加人工啊，即係你唔理人哋嚇，即係呢一個嘅屋企裏邊有幾艱難啊，嗰啲 supplier 收你條數望穿秋水，然後即係依頭嚟就嗰頭就要即刻就要散俾人啦，係嘛？佢都自己待唔暖嘅，咁你覺得呢啲過得到一關嘅，咁咪 O K 咯。咁但係我作為一個嘅誠實嘅經營者，我嘅責任就係千祈唔好拖人哋數，負人哋，又或者咧就令到人哋唔開心。最緊要咧就係喺你身上邊，你承諾過嘅，盡量要做好佢因為出嚟行講個信字，出嚟行講口齒即係出嚟行就千祈唔好呃人。咁所以咧，即係要做到呢一樣嘢咧，就真係要好克己。對自己咧就係真真正正咧喺嗰個嘅 benefit 嗰度，你唔會無厘頭係嘛？同事一蚊都好加，但你永遠就係加你自己嘅呢一個嘅薪水，又或者就係即係董事蒲金，個個月都明蝕水都要派錢嘅，咁你就真係唔妥當係嘛？即係咁擺到明咧，你就借當意咧就滿足自肥。如果要長期營運到落去咧，大家要千祈要注意呢一樣嘢。好啦。 咁另外點解係要咁孤獨呢？咁樣咁如果你做一個嘅決策，所有嘅一個嘅前瞻性一個嘅 vision， 如果你啲同事睇得仲比你遠嘅，係嘛？即係或者你同佢睇得一個 vision， 佢哋睇唔明嘅，佢哋唔了解嘅，有反對聲音嘅，一個係好必然嘅事嚟噶。如果唔係咧，就佢坐你個位。就唔係你幫佢打緊工，就唔係佢幫你打緊工啦，係嘛？佢去了解你嗰個做法係點樣去做嘅情況之下，咁啊當然，如果佢有咁 Q 醒嘅，佢自己開咗公司啦。咁所以喺好多嘅情況之下咧，你要做一啲嘅嘢咧，你側邊嘅同事啊，可能佢嘅知識水平未到你嘅呢一個嘅高度啊，又或者啊佢呢一個嘅對依然工作嘅投入感，又或者啊，即系佢亦都系觉得去到某一个嘅地步，对佢有啲咩嘅着数啊，或者系咪佢自己行先啊，以公司行先啊，嗱，可能会有一啲嘅唔同嘅一个睇法。咁所以你每次有一啲嘅改革，又或者提出一啲新嘅一啲嘅方向嘅情况之下咧，好多嘅时候咧，你就因为啊有某一啲嘅员工唔明啦，唔想做啦，觉得辛苦啦，同你咧就会逆你嘅意见。咁而你要做一啲好适当嘅调整吓，喺个人脚上面啊，或者系尽量令到你个 team 系要了解你嘅呢一个嘅状况。咁啊，呢一个当然咧就系吓有一定程度上嘅呢一个嘅取舍。你甚至无可能要一啲吓邀请人哋离开啊，或者揾过一啲嘅能人异士啊而帮你嘅手。咁啊，当然唔系就话好似我哋中国习近平共产党咁样啊，净系得你自己一把嘅声音啦。但系你亦都要有同事之间有立言立谏嘅呢一个嘅能耐，咁亦都要分析。究竟哪些同事给你的意见是真的有用，哪些同事给你的意见你就应该睬他四婆。在我做这个网台这么多年，有很多人经常都跟我说，就啊，我如一个撚样，是吧，即是不撚听人讲嘢的，成日给啲嘢他都不撚听，自己坚持他自己行的这个方向啊，这撚样。那我老实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不撚听你讲的嘢呢，咁因為你啲嘢唔撚得嘛，即係我講過好撚多次㗎啦，仍然都係咁撚樣講，你啲嘢唔撚得，我聽你嘅方法，因為要令到你開心，而我咁撚樣去做，死撚咗賴嘢嘅，就係、是、全隊人全軍覆沒，個責任就喺我手上面。我有一個嘅能力，知道你啲嘢唔撚得，我唔堅持咁樣去行，救翻全間公司或者好多同事嘅呢一個嘅福祉，或者公司唔會因為賠錢賠本賴嘢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嚇，即係令到一個人唔開心咧，就得你嗰、那個俾意見你嗰個人，以為佢自己好諗得，其實就拔甩嗰個嘅柒碌，係嘛？咁啊得佢唔撚開心，咁你又要衡量啦，啊，你係咪要屌你老味閪，要令佢唔開心？而急即係要行翻一個正確嘅方向，定係有鳩佢？屌聽佢講啊，做啲嘢氹佢嚟誒氹下波鐘啊，即係做啲嘢出嚟就行佢嘅方向，而滿足佢嘅慾望，大家保持維威喂好和諧咁樣樣咧。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你做一個嘅老細咧，亦都要面對，勇於要面對confrontation 啊，嚇呢一個嘅對抗嘅呢一個嘅情況，你就會見到有好撚多奇形怪狀嘅一啲嘅人嘅要求啦、提議啦。當你嚇拒絕咗佢嘅時候，亦都會要面對一啲可能嚇因為呢一個嘅事件而帶嚟一啲嘅 confrontation， 又或者嚇即係離心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係嘛正宗係先天下之憂而憂，你一定有個 vision 帶大家去行，仲要你有一個嘅能力要解釋俾全世界聽，你點嘅樣嘅方向。有明嘅就當然好開心啦，唔諗明嘅咁佢哋又要嚇、啊、即係拖你後腳啊，你又要解決呢啲嘅問題嘅時候，你唔係話係咪真係一個好痛苦嘅呢一個做法咧？到最後贏嘅咁啊，即係當然亦都係要大家要分享呢一個嘅提成，但係一定要係嚇、啊、同事啊、夥伴啊。佢哋 make sure 找晒數啊，出夠糧，但你以後係永遠係最後尾最後一個分享到呢一個嘅成果。咁所以做一個老闆係嘛，又要擔心依樣，擔心嗰樣，又要同依個解話，又要同嗰個解話 ，make sure 全隊團隊嘅 communication 都要一致，又要解釋清楚。好啦，到有事嘅時候。每個月係嘛？有冇人會同事會同你分擔交唔撚到租？會唔會有同事同你講話？不如今個月唔好出糧俾我哋先啦。你嚇即係你找緊咗俾 supplier 先，或者你自己拎緊錢翻屋企先，係唔夠會噶嘛？你俾少一個賓，人哋都屌你老少你數簿啊嘛。咁你就一定要係 make sure 找數交租出糧係嘛？呢啲一定要做嘅。咁換句話講即係你個責任心，你可唔可以鼠去行開啊？唔得。就算公司係嘛？依一隻船啊！ 哇，千疮百孔，哇，又要水浸，又要成成救生圈啊！你一定要俾咗人哋先，你到最后承担呢一个嘅苦果，因为你系个船长，你要承担呢一只船嘅呢一个嘅啊，乘风破浪向前行啦，定系一沉啊呢一个嘅到底系嘛？即系做铁达尼咧，你亦都要完全咧就揸住晒。咁所以你话啦吓，即系认真问下你自己，你自己如果真系好想去创业嘅时候，你有冇咁嘅能耐？有冇咁嘅呢一个嘅情况可以令你咧就系吓继续向前行咧咁样啊？即系而系吓，即系有咁多嘅挫折系嘛，有咁多嘅麻烦嘅时候，仍然你坚持你想带领你嘅同伴吓，继续要咁样去咧。正宗系嘛，落袋嘅唔多，蚀就蚀你先，食饭就人哋蚀先吓，即系你之后到最尾咧就到你自己可以开心。人哋未知道个情况又系点，你又要谂住下一步。每秒钟你谂住公司会点样行，每秒钟你谂住公司去点样去运作，每秒钟你要谂住公司系吓点样可以咧就系突围而出，或者做好啲嘅啲产品啊，做好啲嘅 service。同时就系啊，朝九晚五啊，翻咗工之后，放咗工佢有佢嘅天地啦。但系你放咗工之后，仍然系要担心公司里运作带嚟一啲嘅 hiccups 啊、麻烦啊，好似我上次咁样讲啊，漏水啊、爆屎渠啊，系嘛？即系公司里面有人偷年糕啊，又或者公司里面即系啲同事啊，唔开心啊，各方面嘅嘢，你系无时无刻你都要 take care 嘅。好似我温呢一个 MIHA 咁样，咁当时我都记得有一个我哋有同事叫一男子谢利啊。咁一男子谢利咧就系永远咧就即系同佢嘅拍档啊 Victor 咧就唔咬完嘅。佢永远咧就即系永远都系夜晚啦，十一点几、十二点几咧至 taxi， 然后就吓即系打小报告话 Victor 点点点点点，又点点点点。哇，大佬吓即系依个只系冰山一角嘅其中一个嘅节目主持人，会向你投诉话佢个 part time 点点点，系嘛？即系总之啊，同佢合唔嚟啊，又话总之又即系网上边有啲嘅网民又唔中意佢啊，就希望就即系可能又掟佢走啊，如此类推，督背脊啊咁样。咁我谂啊，喂，两个麻甩佬，又系你带个 part time 入嚟做依一个嘅节目嘅节目，好似有啲人睇下啊，你就觉得啊，即系啊 Victor 系嘛，同你就好似抢紧你啲光芒，有啲人赞啊佢，你就唔 more like。咁又要我耍一啲嘅手段，又要拎走啊！依一个 Victor， 仲要半夜三更。咁你谂下啦，吓，即系一个系 cast， 因为其中嘅一个 example 嚟嘅咋。咁如果你系一个好捻攰，平时你又要做节目，又要经营，又要跑数，又要谂下资金嗰方面点样去运作，仲要公司里面嘅一啲嘅每逢嘅大小嘅问题，你都要去 take care。然后系嘛，放工啊，谂住翻屋企啊，舒舒服服食个宵夜，都要收到吓，即系同事同你吓，即系有啲嘅人事嘅问题嘅呢个情况之下。咁我想请问你啦，系嘛，你如果逆地而处，你情愿做一个嘅节目主持人，开开心心好搞好你嘅节目啊，定系啊，即系做一个嘅网台嘅呢一个嘅老板，老着数就冇你份，跌钱就有你份吓。呢一个嘅人事嘅问题啊，你要知道先。公司里面大小嘅问题，你要搞紧掂。公司唔够钱，冇钱掟米嘅，你又要第一班水翻嚟，咁系咪一个系非常之痛苦，同埋一个嘅好孤独啊？冇人会了解你，但系所有嘅责任归晒喺你身上边嘅呢一个嘅 position 咧，咁你自己谂一谂吓，系咪啊？咁啊，即系但系我已经千锤百炼啦，过捻咗咁捻多年啦，即系挨过咁捻多嘅呢啲嘅难关，亦都即系喺个团队里面而家最用一个好 moderate 嘅 size， 我自己系觉得好舒服嘅一种嘅做嘅呢一个嘅方法，而 run 一个 MHK TV 嘅网台，咁可以话撞过好多次板，碰过好多次壁，咁亦都系即系唔同嘅人入嚟走，入嚟走，卒之有一队嘅团队系大家个河车啊，大家个 thinking 啊，大家个理念啊，都极度一致嘅之下咧，咁啊变咗大家有一个个默契系嘛，咁要建立一个咁 strong 嘅一个团队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咁容易。咁啊在此，我再喺度感恩吓，即系上天系嘛，即系一直即系可能佢眷顾我嘅坚持，亦都系怜悯我一直继续去勇往直前呢一种个戇鳩嘅精神，唔怕奶塌系嘛，撞极都唔 Q 死。咁我就喺度就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啦，即係史泰龍有一个嘅说话嘅，就喺呢一个嘅洛奇第五集同佢嘅仔所讲嘅一番嘅说话。呢一番嘅说话呢，我好想各位嘅网友呢即係去听听。呢、这个就係、是、你做老板係去做一个嘅经营者，好重要好重要嘅心得。同洛奇喺个擂台上面上咗去，你就要打直上去。 打直落翻翻落嚟，你唔希望打橫落翻嚟嘅其中一個嘅主要嘅一個嘅心法。好，聽聽呢條片先。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you already know. The world ain't all sunshine and rainbows. It's a very mean and nasty place, and I don't care how tough you are, it will beat you to your knees and keep you there permanently if you let it. You, me, or nobody is gonna hit as hard as life. But it ain't about how hard you hit. It's about how hard you can get hit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How much you can take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That's how winning is done. Now, if you know what you're worth, now go out and get what you're worth. But you gotta be willing to take the hits and not pointing fingers saying you ain't where you wanna be because of him or her or anybody. Cowards do that and that ain't you. You're better than that. I'm always gonna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You're my son, you're my blood. You're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 But until you start believing in yourself, you ain't gonna have a life. 好，翻嚟咁啊，我觉得呢一段嘅史泰龙啊 ，Rocky 咧同佢仔分享嘅呢一个嘅说话咧，其实咧每一个经营者咧吓都要咧就谨守岗位，记住呢一番嘅说话嘅。简单啲讲啊，如果你英文听唔系好明咧，就系、是、总之佢就话上到个擂台里边，唔系话你要打到人哋几多拳，唔系话你要吓抽到人哋飞起啊吓有几叻啊咁样，而上到去上边。就是俾人哋揼你，每一嘢揼中你，每一嘢西中你，每一嘢揈中你，你都要顶硬上吓，顶唔到嘅时候跌咗个地下，你即刻又要再爬上去，人哋继续要再揼你吓，难关一重又一重吓，问题一个又一个，总之唔会吓俾你会好过，而你每次食完呢啲嘅难关啊，挨完呢啲嘅问题啊，你仍然啊双脚系有力夹翻起身。继续向前冲，继续向前 charge， 这一个就是一个经营者的一个的最重要的一个的 mentality 的一个的领纲。那么同时之间即、啊就是你自己要承受所有这些苦果，不是你啊，都是最衰是你啦，都是那个 是你的问题啦、啊、如果不是你 fuck up 啊，那么怎么会是这样呢？你是永远要 tick 晒所有的 bro， 你是永远 tick 晒所有的 brain， 你是永远 tick 晒所有的问题，因为你是这一间公司的老板，这一间公司的领航人，你就要受晒所有的问题。一个员工的犯错都是你的问题，一个员工的 fuck up 都是你的责任，一个员工啊出了错是要你去解决这一样的事。咁所以吓、啊，即系责无旁贷，样样嘅事都系属于你嘅问题，都系属于你嘅责任。咁所以啦，如果你冇呢一种嘅 mentality 啦，咁我又想请问你就即系何点样可以咧，就系、是、吓、啊、做到呢一个嘅吓、啊、经营者嘅呢一个嘅啊岗位咧咁样。咁我同大家喺度分享一下，有时即系要做一啲好难好难嘅一啲嘅决定啦，当你一搵一间嘅公司吓、啊，即系唔系话和记啊，唔系话呢一个嘅新鸿基啊，唔系话呢一个嘅 AIA 啊，电信盈科啊，如此类推，一间吓、啊、十几二十人嘅公司嘅时候，要靠大家去群策群力。咁我谂当中吓、啊，即系你都要讲一啲嘅感情啦。你喺香港里边经营一间公司，如果你嘅资金唔系咁充足，系嘛，每个人唔系嗰个哇天价嘅呢一个嘅人工去浸死佢嘅呢一个时候，大家都可能系。拍得住個市價，又或者甚至冇可能嗱個市價係咁上下 ±5%， 完全冇競爭性嘅時候，咁你要點樣將呢一間公司可以令到大家嗰個嘅歸屬感啊，大家個向心力啊，大家嗰個凝聚力要做得好咧？咁你有好多嘅因素，你可能會考慮啦，就係、是、大家可能就係互相去尊重啦，你都係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啦，係一個嘅 team， 係一個嘅 family 啦，咁有一啲嘅benefit 啦，係嘛？即係啊，譬如你 醒目嘅，你帶家送俾同事啊，或者耐唔中帶同事出去食下嘢啊，咁啊，即係可以早走啊，俾啲同事啊，即係放多幾日假，俾佢哋彈性嘅上班時間。你要諗好多呢啲嘅方法啊，即係令到佢哋啊，點解會揀你呢一份工唔揀第二啲咧？你要了解一個團隊啊，梗係啦。如果你要揀嗰啲係啊，高好多啊，高3000蚊人工啊，但係禮拜六、禮拜日都要做到死，又冇 OT 咧，係嘛？啲乾蒸烏文隨時一個 call 嚇，你又要嚇接佢電話，你又跟住又要做嘢啦，係嘛？咁啊，三更半夜又唔走得。啦，系嘛？咁啊，或者喺公司里边啲人冷冰冰，又唔倾偈啊，个环境唔好啊。咁你又要谂一啲嘅唔同嘅方向咧，就令到公司里边有一个嘅 atmosphere 啊，个 ambiance 啊，福利啊，大家喺度玩得开心啲啊 ，job satisfaction 啦，吓大家。喺度好和諧啊！總之翻工你就唔會忘放工，放咗工即係最好嘅就要忘翻工。你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嘅凝聚力，令到同事去可以就 enjoy 翻你份工咧？咁樣咁依一個亦都係要考你經營者嘅依一個嘅努力啦。咁樣咁我其實一直以嚟咧都好希望咧就朝住依一個嘅方向去出發嘅。咁啊，亦都好希望咧，就係即係帶到公司嘅同事咧，就有依一種嘅歸屬感，係嘛？希望佢哋啊，公司裏邊多啲擺玩具啊，多啲即係大家除咗工作上面啊，即係 off 咗 work 啊，大家亦都係一個好嘅拍檔啊，大家有互相嘅依一個嘅bonding 啊 ，friendship 啊，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希望大家都喺依一個 MHK TV 嘅大家庭裏邊咧，就係覺得有依個 badge 係一個嘅 honor， 有依個 badge 係一個嘅認可性，係有依一個 badge 代表某一個嘅人生裏邊嘅一個嘅身份嘅一個嘅象徵。咁我好希望做到依一個嘅工種即係俾到我嘅同事。咁但係有時亦都係好難做到依一個嘅兩全其美，因為你有啲朋友或者係佢其實真係唔想同你 involve 咁多，或者唔想同其他嘅同事有咁多嘅交集，佢淨係要翻工就望放工，哇！佢淨係就係要依一個嘅攞依一個嘅人工，攞依一個著數啊，同你計咧佢有工種多嘢做，佢就唔想要，係嘛？少嘢做佢係最開心，係嘛？即係盡量你啲 discipline 啊，佢自己要做好佢嘅本分啊。佢又唔係想咁想依一個嘅 involve。咁我喺呢一度我曾經見過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嘅問題，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如果你係去到我做一個嘅決策人嘅時候，我好想請問啊，即係你會應該要點樣去做？咁但係當然我 make up 咗我一個嘅 decision 啦。咁你都知道㗎啦，即係搞一個嘅網台，咁我亦都好廣納一啲唔同嘅網友啊。有時佢哋即係如果掉一份工啊，想加入我哋嘅家庭啊，如果佢能力係適合嘅，咁我當然你無需自薦，我當然亦都歡迎你加入我哋嘅依一個嘅大家庭啦。咁樣咁。其中即係我哋以前嘅 chief operator， 咁啊喺我哋公司係爛地嘅時候，佢哋已經係加盟咗我哋嘅依一個嘅MHK 依一個嘅公司咧，就係幫手去做一個 set up 我哋嘅 studio 啊 ，set up 我哋嘅 operation room 嘅依個情況。咁啊，斌哥當然係有佢一啲嘅政治嘅一啲嘅取向啦。咁啊，斌哥其實就係同我應該就喺未做網台之前咧，就有一個嘅情誼啊，即係已經係唔好係情誼一個認識嘅啦，因為佢以前就喺間嘅 production house 裏邊咧就係做嘢，咁而我嗰陣時仍然喺廣告公司裏邊咧就去過佢嘅 production house 咧就係做後期製作，咁啊應該就見過兩次面，咁啊講翻啊我喺邊間 production house 做過㗎，應該就見過面啦，咁我覺得佢好似好撚熟口面啊咁樣，咁啊交談起上嚟，咁然後佢亦都有啲興趣，即係加盟我哋就係做我哋嘅 operator， 咁所以就邀請咗佢嚟 join 我哋呢一個嘅 MHK TV 啦，咁亦都幫手就係訓練一啲 junior 嘅 operator 啦咁樣。咁我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開頭嘅時候公司直情係未搞掂個廁所，阿斌哥翻工做 op 機嘅時候，啱啱食完飯急屎係嘛，即係急到一個點咧，就真係要爆發，都要頂住引導即係錄完節目嗰次即刻飛奔個隔離嘅茶餐廳借廁所去屙屎咁樣，即係喺度咁嗰種嘅專業精神，咁我當然值得好嘉許啦。咁但係有一次我哋出現咗一個嘅狀況咧，我的而且確就要考慮以後係咪要同阿斌哥要繼續去再合作。咁個情況係點樣咧？咁有一次嘅機會，就係當時阿四方閪劉偉興咧就需要一個嘅網台咧，就係做佢嘅網台嘅一啲嘅節目。咁啊，眾所周知啦，劉偉興就和理非非啦，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嘅臭閪嚟噶啦，咁講。咁但係佢又要揾一個地方要做 operation， 係要做錄影。咁啊，當日佢就好似係訪問喺 一個嘅官嘅，我唔記得係咪訪問阿李國章定係邊兩個撚樣，我一時之間記唔撚起，就借咗我哋個 office 咧，就係去做一個租我哋個 studio， 有錢俾。咁啊，係有網友同網友專針搭線啦，咁亦都知道啊，我哋有我哋嘅新嘅呢啲嘅 set up。咁有我哋嘅呢一個嘅架撐咁樣，而家佢肯做，佢又唔係唔肯俾錢，咁啊幾差嘢就租一個鐘咁樣。咁即係當時你都知道公司嘅營運嘅情況，即係樣樣嘢都係錢，樣樣嘢都係 set up， 樣樣嘢都要開支，咁梗係要盡能力都要去要揾錢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去問啦，如果你係我，你會唔會租個 studio 俾劉慧卿去做嘢呢？咁當時你都知道㗎啦，泛民就係、是啊、即係俾人哋屌撚到塌皮，係咪，即係亦都佢哋成日都好批評本土派。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呢，阿斌哥呢就其實就好老土呢一個嘅劉慧卿。咁而喺公司嘅呢一個嘅守則之下，咁就當然我除非嗰個係共產黨，我唔租俾佢啫。但我有時去諗，我哋真係急需呢一個嘅錢。劉慧卿係咪最十惡不赦到嚇？即係公司係唔值得要剔佢個 order， 剔佢呢單嘅生意啊，唔開放我哋嘅 studio 俾佢去錄影咧？咁當然就去到呢一個嘅情況之下，阿斌哥就好有意見，就話唔應該要接佢呢一個嘅 job。咁佢話如果你要接呢個 job 都得，我係唔會幫佢 up 機嘅。咁我就喺度有一個好奇怪嘅一個諗法。調翻轉啊，阿斌哥，你如果可以係打工嘅呢一個嘅時候，你喺production house。啱啱有一個嘅 artist 嚟錄音，你好撚老土佢，然後跟住啱啱個更數就係你要負責要接觸要幫呢個 artist 去錄音，唔通你可唔可以同嚇你個 studio 嗰個老闆講啊邊個邊個嚇臭閪嚟嘅，咁啊佢嚟錄音咧，我係唔會同佢 up 機嘅，咁我唔知道佢可唔可以咁樣去做咧？咁但係喺 MHK 嘅呢一個情況之下，當你係手足係嘛，即係對你任何 finance 嘅要求啊，平時工作嘅呢一個嘅寬鬆度啊，準時啊各方面，我都盡量都係希望可以滿足你哋大家一個嘅輕鬆自由人嘅呢種嘅工作去做嘢。但係當公司有一個嘅需要錢啦，而我衡量過，我喺我個人嘅範疇去認為四方閪係嘛，即係雖然同我哋嘅政見唔撚同，但係佢係咪即係我哋借個場出嚟，等佢幫共產黨講嘢咧？係咪即係佢都係接觸一個嘅節目啊？即係訪問一個嘅官啊，訪問一啲嘅嘢喺成件事嘅裏邊，有冇對香港人唔住咧？咁我認為依一樣嘢我哋冇做錯嘅喎，係嘛？冇任何嘅嘢係出賣個香港人嘅喎，係嘛？咁我覺得即係租個場出嚟賺佢嘅錢係天公忌道啊！即係如果你話喂租個場出嚟俾何君瑤，然後就嚇即係喺度講鳩，即係港獨又點撚閪啊，然後就跟撚住就即係屌柒梁天琦啊，或者係點撚樣啊，屌柒黃毓民啦、啊。咁然後我俾佢節目啊錄撚完可以出街宣傳呢啲咁嘅歪理錯嘅事，咁我就抵死啫！呢啲錢唔撚賺得啫。咁但係一個泛民嘅嚇劉慧卿係嘛，人畜無害，講嘅嘢都唔會對個世界有好撚大嘅呢一個嘅影響。大家都知佢問啲咩嘅嘢啦，係嘛？呢啲係傳統嘅一啲嘅和理非嘅香港嘅市民，即係會聽到，即係都唔會介懷嘅一啲嘅訪問。咁我覺得應該冇對香港嘅觀眾有問題啊。咁但係當時我就俾阿斌哥就即係好大嘅拒絕要做呢一個 job， 甚至冇即係佢係唔撚肯即係話嗰日要當值係。佢 regular 要翻工啦，當然咁佢唔撚肯一出席要錄呢一個嘅四方西嘅呢一個嘅錄影，甚至冇啊唔撚準四方西就係只可以喺我哋嘅 regular 嘅 studio hour 裏邊係出現咁樣。咁去到諗下啦，喂大哥，即係我當你係朋友，或者我當你即係好尊重你，即係幫我搞個 operation 即係搞個 operator 嘅呢一個嘅 studio 做好曬所有嘢，但係佢撚到呢一個 moment 裏邊。而家如果我俾你咁撚樣去行法，咁撚樣去 dominant， 咁到最後你又下一個又唔撚鍾意滿意嘅時候，我點解決呢一個嘅問題呢？咁樣咁即係喺呢一個 moment 裏面，我就已經出咗一樣嘢，究竟呢一個嘅同事我 keep 定係唔 keep 呢個人留定以後唔留呢？因為如果我可以俾佢咁樣嘅情況之下，咁你公司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嘅生意，我仲有其他嘅 stakeholders， 我做啲嘅股东。如果俾佢哋知道即係我嘅管治或者係我嘅 run 一个 operation 係去到咁样可以俾员工即係 challenge 你啊，或者係唔肯做一啲嘅 job 啊，而喺咁嘅情况之下， 我點同我其他啲股東去解釋呢？係咪？咁即係人哋會唔會再對一個佢管治嘅團隊有一個信任嘅一個嘅睇法呢？咁所以喺嗰個 moment 裏面就種下咗，我一定要照 stricten 要做一啲嘅整頓，亦都唔可以俾阿兵哥咁樣嘅呢一個做法。咁當時我解決呢一個問題就係同四方西就係講一個嘅中午嘅寧靜啲嘅時間，因為嗰個時間咧你可以招呼多啲記者嚟做呢一個嘅衛星嘅呢一個嘅轉發，因為你好似有 TVB 嗰時嚟要發翻完訪問就去唔知去邊一個台定係點撚樣啊？咁所以咧我就係俾你呢個台你嘅時間你咧就即係公司就係最寧靜啊！你叫咩人嚟都得，俾兩個鐘你 set up 啊各方面嘅嘢，咁啊錄完就走人咁啊，其他啲同事就未蒲头啊，如此类推咁啊，斌亦都见佢唔捻到。咁但系我同事之间亦都揞钱出嚟，要请个另一个 operator 咧，就系当 overtime 或者系 freelance 咁样嘅形式之后咧嚟出席咧，就系帮手咧就去录影。咁就无形中就 additional 咧，就系令公司咧就格外咧就增加咗一啲嘅成本。咁喺咁 moment 里边，你话做一个嘅老细。要面對咁嘅問題，一個係開國嘅功臣臣子，係嘛？即係去幫你溫好間 studio 一個 set up， 冇功都有勞。但係喺咁嘅 mentality 之下，你點可以再 keep 一個咁嘅同事繼續再喺度？下一次佢唔滿意邊個又起降，又或者即係煽動其他嘅同事即係唔好去做依一個嘅 job， 因為同佢嘅理念有唔同嘅情況之下，咁你點溫落去？咁你冇辦法。焗住即係要做一啲嘅位置，將來係要 take care 呢位同事啦。咁就知道有一次就係佢 take 咗一個嘅 decision， 就係俾同事去聽演唱會，而冇同我通知。咁我即係當然就喺呢一個機會裏面，我就梗係要開佢刀啦。我話喂，第一你搞唔搞得好公司嘅operation 先？你擅自將啲同事放曬去睇呢一個嘅演唱會，然後跟住公司有啲投運申請嘢，其實基本上係冇人會 take care， 咁亦都冇知會過。咁更有嗰陣時候，如果係大家會記得MHK 有一個嘅情況就係、是，我哋永遠都會播下嗰陣時候停咗機，係要靠啲網友去 inbox 我，叫我就去喂停咗機喎，點解做咩停機啊？發生啲咩事啊？你要去睇下咩事啦、啊。咁要再 call 翻 operation 裏面係冇人喺度，一係就去咗煲煙，一係冇人去及住個 mon。你做個阿頭即係喺咁樣嘅呢一個情況嘅出現嘅時候，當時阿俊因為係做剪片啦，做 production 啦，咁阿俊有好大好大嘅怨言即係你可以縱容啲人係唔留心做廣播嘅時候，究竟會唔會有斷線？我要解決呢一個嘅問題嗰陣時咧，我都好辛苦啊！第一我要用兩個 ISP。除咗Navigator 之外啦，咁亦都係同時之間有 Hong Kong Broadband， 咁總之 Navigator 一斷，我就即刻又要轉翻做呢一個嘅 Hong Kong Broadband， 要接駁到可以上去，即係 make sure 個 bandwidth 係可以去做。咁但係我就話啦，即係始終有一樣嘢就係希望你哋做呢一個嘅連接嘅時候，開住個 mon 睇住佢。起碼有一個嘅同事耐唔中去及下做緊直播嗰陣時候，有冇聲有冇話有冇定格有冇死機。如是者，呢一個嘅問題係冇辦法解決嘅。直至到阿斌以後走咗，假貓俊 take care 埋佢個位，呢一個嘅問題只可以解決得到。咁再加上即係你連解決呢一個直播嘅時候唔好中斷，唔可以即係甩漏啊、甩碌啊，你都解決唔到，你就放曬啲同事走去睇呢一個嘅演唱會。咁我話同你講，你既係咁樣搞法，咁又如點樣可以 make sure 我哋嘅直播啊各方面嘅嘢會順利可以係達到我哋嘅呢一個嘅 service 咧？咁我話你認真諗清楚，你有冇你嘅 capability 可以繼續？可以去帶領你的同事搞好個 operation， 搞好個直播，係嘛？咁當然啦，即係某一啲嘅朋友即係去 run 一個嘅department， 佢最簡單嘅方向就是要同事歸曬佢心，係嘛？最簡單嘅方向就係老細做任何嘢都係 high， 老細做任何嘢都係錯，老細就係永遠一個嘅賤人，老細就係逼迫我哋要你哋去 suffer， 而永遠冇辦法將。點解我哋要行一個嘅 discipline？ 我哋要做好某一啲嘅本質，而同佢分享佢。我哋似一個嘅廚房，我哋要切菜，我哋要配料，我哋要各方面嘅嘢 ready 到，可以俾大廚去落鑊嘅時候，呢樣嘢都唔到位。咁但係如果你喺西式嘅廚房裏面，佢哋有大廚、二廚、三廚，每一個負責醬汁，一個負責呢一個嘅切肉，一個負責烤肉，一個負責煮面，每一個人都各司其職。 從一個總廚去負責任。但係如果嚇即係總廚嘅要求，而你冇辦法將同你下面嘅團隊去解釋清楚之後，然後所有嘢都係啊、哎、總廚閪啦，總廚屌你乜黐撚線啦，總廚屌你老尾喺冚家產逼迫我哋啦，總廚冚家產啦。而你令到同事嚇即係覺得你係因為保障咗佢哋嚟 against 個啊老細嘅呢一個嘅要求咧，而忽略咗。你做唔到一個嘅工種，你做唔好一個嘅本分，你做唔好一樣嘅工作，你係影響咗全局嚇、啊，而到最後 suffer 嘅永遠都係全部成 team 人，而最後嘅老闆賺唔到錢要炒人嘅時候 suffer 嘅變翻都係你。咁所以我面對依一個嘅問題，面對咁嘅一個嘅department head 嘅依一個嘅做嘢嘅依一個嘅方法。咁啊，當時我同阿俊都有研究過依一個嘅問題，咁啊，我就擺咗阿俊上台啦。我要阿俊咧，就係第時就兼顧埋依一個嘅 production， 同埋兼顧埋依一個嘅 operation。咁總之邊個嚇即係中意阿斌以前嗰種嘅管治嘅方法嘅，咁你可以跟佢走，係嘛？即係大家唔需要留低嚇。以後就阿俊就要 strictly 要行我哋要行嘅依一個嘅方法 ，make sure 我哋啲節目準時。upload 上去個 back end 係嘛 ？make sure 我哋直播嘅時候唔會斷片，唔會斷線嚇。make sure 嚇、啊，即係嚇、啊、收音啊各方面嘅嘢，唔好啊聲大聲細啊發緊夢咁樣去做嘢，要有要求係嘛？咁自從嚇、啊、即係同阿俊合作咗，咁阿俊亦都係將我嘅呢一個嘅方向咧，就可以同同事咧就分享得到，我同同事咧就可以咧就係做好佢哋自己嘅部分，同同事咧就係做好啊我呢一個嘅要求。咁就係正如我之前所講，點樣將你管治嘅理念啊，點樣將你管治嘅呢一個嘅方針啊，同你嘅同事分享清楚。而我忽略咗嘅點就係，同一個嘅阿頭傾完偈，而家阿頭原來係冇好好地將個情況分享俾佢哋嘅旗下嘅一啲嘅夥計啊手足。咁到最後出現咗一個好大好大嘅呢一個嘅分歧。咁啊，總之呢一劑嘢咧，即係我哋都冇辦法啦。即係去到一個嘅最重要嘅美門關口嘅呢一個嘅department 而有咁多嘅甩流，或者係去到嚇即係同事要揀 job 做嚇，即係而忽略咗老細嘅一個嘅 decision 嘅呢個情況之下，咁我哋都冇辦法，壯士都要斷臂，都要將其中一個我曾經好看重或者係好尊重的一個嘅同事咧，希望佢揾個更加好適合佢嘅地方，可能我嘅管治方式或者公司嘅文化唔適合佢嗰套。咁啊 ，anyhow 啦，即係喺成件事裏面，咁啊，斌亦都有曾經同我講過，佢入嚟就係希望可以做節目，可以咧就係做一啲嘅佢喜歡嘅一啲嘅創作啊咁樣。咁但係佢嘅創作就一定會令我哋紅標嘅，因為永遠將啲鹹片剪落去啊，或者係將啲裸露鏡頭擺落去啊 ，generate 咗好多人睇啊，咁佢覺得係一個好節目。咁但係當然即係以咁嘅情況出現嘅時候，係人都即做創作。加鹽加屎尿屁或者加對奶啊加個閪啊屎忽啊咁樣，個個都識做，但係個問題係你就會令到公司可能分分鐘兩嘢就紅標，一嘢就俾人哋三個 strike 咁啊，屌台都有得接埋咁啊，真係大撚鑊。咁啊，所以我亦都一直堅持咧，就係唔俾佢嚇做呢一個嘅節目嘅創作。其中一個原因，佢就係識得撒鹽花，咁啊搞唔撚掂。anyway 啦，咁啊即係始終都係講嗰句，合則嚟，不合則去。早啲，如果你係一個公司嘅依一個嘅團隊，見到啊情況出現一啲問題啊，到最後，記住我同你所講嘅説話，公司贏與輸，賺與蝕，得一個人要負責任，那個就係個老闆，那個就係簽 check 嗰個人，那個就係決定公司向邊一個嘅方向行嘅依一個嘅掌舵人，那個就係你。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覺得有啲嘅情況係會 tolerate 唔到，影響到公司嘅方向，早啲壯士斷臂，早啲嚇及早去 amend 呢一個修正呢一個嘅方向。Otherwise 到最後咧 suffer 嘅，或者係俾你 make 唔到呢一個痛苦嘅 decision 咧，帶嚟更多嘅呢一個嘅傷害。好啦，今日讲到咁多啦，咁啊呢一节就即係比较系超标啊耐咗少少，咁但係呢就今日做住一节啊，今日就系咁多嘅呢一个嘅情况啊，下两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啊 MHK 十周年嘅呢一个嘅纪念特辑涉到空虚血泪史。咁啊今个礼拜我真系其实放假㗎，咁我都抽时间出嚟喺感恩节嘅呢一个嘅中午啊同大家录呢一集嘅节目，係咪咁啊，我又要帮手同我太太煮饭食。今日咁多，拜拜。